市环保局、市住院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江南军校 是国共合作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一。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烟雾漫溢，远处炮声隆隆，外滩戒严，中央银行鬼影重重。 那么消息到底是怎么泄露的呢？让咱们一起往上看。 外国记者一篇报道，揪出了怎样的惊天阴谋？ 在反复思量之后，蒋介石亲自圈定了一支只由3个人组成的核心团队。 如此绝密计划外露，揭秘者将面临何种危机？ 可在当时，这可是要砍头的。 民间财富被巧取豪夺，老百姓付出的是怎样惨痛的代价？ 密运黄金被公之于众，引发挤兑惨案，政府信用全无。 档案为您揭秘蒋家王朝败退台湾秘闻之一篇报道引发的血案。 我国军将士斗志昂扬，固若金汤。 这是一个绝密的计划，运出来的黄金直接关系到蒋介石政权的维持，不是自己人谁敢用啊？在反复思量之后，蒋介石亲自圈定了一支只由3个人组成的核心团队。银行内部于红军去搞定，相关的调动公文都由他来协调。外围部分，长子蒋经国负责与军队沟通，安排护航舰艇。而至于最重要的运送船只调度人，正是蒋介石的大舅子宋子文。这就是执行蒋介石密运黄金任务的给力三人组。您可能会问了，既然蒋经国都能调来军舰，那干嘛还要让宋子文另外安排运送船只呢？很简单，如果军舰出现在外滩上，那得多招摇啊！不妥不妥，这个理由看上去冠冕堂皇，对吧？但蒋介石担心的根本不是这个。仗打到当时那个份上，军队的忠诚度其实已经不敢相信。姿势体大，在宋子文看来，唯一能够托付的只有当时还被外国势力控制着的海关总署。海星号隶属于民国海关总署的缉私艇，船体长50米，宽9.5米，最大载运量150吨。1948年12月1日的那个暗夜，200万两约合70吨国库黄金就被悄悄地运上了船。 而至于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咱们在节目开始看到的那一幕了。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是首次运金试水，这一天连护航的军舰都没有在码头出现，而是在黄浦江外的入海口等着，为的就是不引起一丝怀疑。谁曾想，这个看似天衣无缝的行动，转眼之间就成了人尽皆知的秘密。 英国记者乔治·维恩一篇报道，美联社、路透社迅速跟进，全球转发，舆论哗然。1948年12月2日，海星号还在路上呢，香港左翼进步报纸《华商报》就刊出了文章。徐州惨败，京沪震动，中央银行偷运金钞，乱了乱了，全都乱了。政府上演卷包会， 军界、政界、财界、民间一片大恐慌，中央银行忙不迭地出来辟谣，那是不实报道，国库黄金都在，不信可以以公价给大家兑换。那么公价是多少呢？1000金圆券换1两黄金。 请注意， 在1948年8月金圆券最初发行的时候，是用200块换1两的，那个时候是把黄金硬从老百姓手里收走的。在刚刚3个月，货币已经贬值5倍，这么贱的钞票突然又可以买黄金了，那谁还留着呀？ 可一半黄金都已经运走了，哪儿经得起大家都来买？所以说有句老话叫买的没有卖的精。是，金圆券是可以换购黄金，但每个人只限购1两，而换购的这1两呢，也不是说就能真金到手，而是要买1两存1两，也就是说从银行里买出1两金子，必须马上再存回银行去，最后能攥在手里的只有这么一张存单。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份保存至今的珍贵史料，中央银行特种定期存单，今由某某军存到金圆券971元整，定期一年按照周期2分计算，至民国38年12月22日到期，凭单支取本息。此据中华民国37年12月22日。在这张存单的左上角有这么一项备注：等额金银已照政府规定兑换，由此才能证明你存的是金子。总之，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买金子的钱交出去了，金子呢，没见着了，想见一年以后再说吧。如此说来，这储户们不就是里外里吃亏吗？大家不是没有这样的担心，可咱们也要设身处地的想想，在当时那么一个局势动荡、人心惶惶的情况下，这1两黄金，您是抢还是放呢？多数人选择了抢，而且是疯抢。从《自林西报》的消息发表到1948年12月下旬，仅仅20天的时间里，黄金就卖出了54万余两。而随着淮海战役战线上黄维兵团被全歼的消息传来，抢购更加激烈，终于抢出了事儿。 1948年12月24日，上海外滩中国银行门口，市民在争相购买黄金的过程中发生踩踏，酿成7死50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黄金挤兑惨案。 不光是上海，在全国各地当时都出现了数十万人挤兑黄金的风潮。惨案发生之后，国民政府宣布立即停止所有金银外汇买卖，金库的大门再次轰然关闭。 这是保存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里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在抢购黄金的大军中，混杂着无数的国民党士兵。 看看这些焦躁的眼神，军队已经无心打仗，军纪军心更是早就抛到了九霄云外。据说12月24日当天，之所以会发生挤兑惨案，正是因为有大兵开枪。 外滩人山人海，中区断绝交通，情况混乱空前，这就是当时的报纸对于黄金挤兑惨案的描述。请看这里的细节描写，八瞎子组小队竟然也来挤兑。 无论是军是民，对政府已经没有一丝的信任。中国大城市里上演的疯狂让全世界为之侧目， 但他们也许想不到， 如此乱象竟是源自于一个外国记者那一夜无意中多看的那一眼。来自英国的乔治·维恩是个好记者， 对中国多年的采访研究，居然就让他在瞬间打通了时局、财经、军事、社会等等纷杂背景，做出精确的判断。但他也有想不到的地方，就是因为这条新闻，杀身之祸已经如影随形。 一篇金融报道引来杀身之祸，背后原因真的这样简单吗？蒋介石宣告下野，假和谈、真内战的乌云重重，尘封数十年的绝密档案中是如何记录的？ 抢占机先，稳扎稳打，奋斗到坚持最后分钟， 因黄金而起的挤兑风潮，血案连连，到底如何收场？ 密运黄金被公之于众，引发挤兑惨案，政府信用全无， 档案继续为您揭秘。蒋家王朝败退台湾秘闻之一篇报道引发的血案。上世纪40年代，蒋介石挑起的内战硝烟弥漫，印刷的钞票到处纷飞。 您要是想买一斤玉米面，您就得扛上100斤的法币来。 蒋介石心里惦记权力，更惦记着国库里的黄金。 谁敢阻拦他的运金路，他就见人杀人，遇神杀神。 太平轮不太平，难道真的是因黄金而起？ 有关这艘东方的泰坦尼克号最大的阴谋论，就是船上有见不得人的东西，以至于必须掩人耳目，甚至在出事之后不惜沉船灭口。 大厦将倾，蒋家王朝逃向孤岛，留下多少未解之谜？ 60多年过去了，石碑上镌刻的黑色文字似乎仍在提醒着人们，太平轮的沉没至今仍是一桩悬案。 档案为您揭秘蒋家王朝败退台湾秘闻系列。 现在两根金条放在这儿，你告诉我哪根是高尚的，哪根是龌龊的。一篇揭露政府密运黄金的报道，从此就让英国记者乔治·维恩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1949年初，乔治·维恩突然被绑走，下落不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来听一听台湾历史学者谭端的评论。 邱庆范一被抓，很快的速审速决，就直接判死刑。邱庆范的老婆一听到这个消息，那还得了，赶快去跟 Fastworth 去求救。他直接找到了这个蒋介石，因为当时抓他们的这些情报系统应该还是听令于蒋介石的，所以这个36小时的营救行动出来之后，秘密把他们放出来。 36小时的营救，听上去就是一个非常刺激的故事。很可惜我们没能找到照片。如果有人觉得乔治·维恩被迅速判了死刑只是因为发了那条黄金消息的话，那就不准确了。让我们再来仔细听一听这段录音的最后一句话。 所以这个36小时的营救行动出来之后，秘密把他们放出来。 请注意，录音中的提法是他们，也就是说被抓起来的可不止乔治·维恩一个人。外国的记者群体当年就安扎在百老汇大厦，也就是后来的上海大厦6层。相信每次蒋介石看到这座建筑都会气得脑仁疼，因为那些不规矩的老外记者每次都会说出跟国民政府对着干的实话。都是怎样的实话呢？让我们先来听听谎话吧。 徐蚌前线，我国军将士斗志昂扬，昨日又歼灭共军50000。黄伯韬、黄维两将军正在挥军合围，戮力清剿，国军防线固若金汤。 听上去有点耳熟吧？这就是国民党的宣传，里面提到的黄伯韬、黄维二位将军，其实一个自杀，一个被抓了。什么挥军合围、固若金汤？ 说哪儿跟哪儿啊？其实当时从这些外国记者里面发出来的报道，常常都是和这种宣传蛮拧的。和乔治·维恩一起被抓的还有一名路透社的记者，他叫格兰厄姆·詹金斯。他们两个不仅一起写出了国民党军队迅速溃败的真实情况，还配发了战情地图。搁在当时，这可是要砍头的。密运黄金被公之于众，引发挤兑惨案，政府信用全无。可想而知，对于说真话的记者，蒋介石恨得牙根痒痒。而让他更受不了的是，那些披露真实战况的人必须除之而后快，否则他自己的地位就保不住了。但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由于战事连连失败，国民党内部对蒋介石施加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桂系代表、副总统李宗仁以及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等诸多将领一直在敦促，仗根本没法打了，必须停战和谈。话语行动间竟隐隐约约地透出要武力逼宫的味道。无奈之下，蒋介石只能在1949年1月1日在南京总统府发表了告全国军民同胞书，承认戡乱失败，表示愿意向中国共产党求和，但条件呢，要保存现行宪法，保存国民党的军队等等等等。文告最后，蒋介石居然破天荒地做出了这样的宣告：中正毕生革命，早知生死于度外，指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亦为国民的公益试错。口口声声不计个人进退，但又洋洋洒洒提了那么多条件，即便是再不关心时政的人，恐怕也能看出来这哪里有半点求和的诚意。针对蒋介石摆出的姿态，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批驳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并提出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改编反动军队等8项进行和平谈判的条件。8项条件逐一分析，每一项其实都在揭开一层南京国民政府的话。今天当大家谈起蒋介石的元旦文告时，都会说这是他假和谈真内战的缓兵之计，这种评价绝非虚言。我们可以从台湾方面保存的档案中看到真实的内幕。我们来看看元旦文告公布的第二天，也就是1949年1月2日，蒋介石发给白崇禧的电报。副白崇禧总司令表示对于和平及个人进退出处之态度点：今大计虽已昭明，而前途演变尚极微妙，望兄激励华中军民持以宁静，借期急移步骤，巩固基础，然后可战可和，乃可运用自如而不为共匪所算，则幸。可战可和最硬。如果说给白崇禧的电报中蒋介石还有些遮遮掩掩，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他发给其他人的电报，这一封是给傅作义的。1949年1月3日，致傅作义总司令等免以团结一心保卫平津华北店。平津华北之战必须处处提高警觉，抱定有匪无我、有我无匪之决心，抢占机先，稳扎稳打，奋斗到底，坚持最后5分钟，为戡乱高潮创造辉煌战史新一页。对傅作义主要还是激励喊话。而在1949年1月6日的这份致杜聿明副总司令指示全力冲击死战达成任务电当中，蒋介石竟然已经指示到具体战术，感觉恨不得自己上去拼杀。这可都是在元旦文告后不到一个星期发出的电报。和平从何谈起啊？ 不过死扛着打内战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杜聿明是在接到电报后的三天，1949年1月9日被解放军活捉的。而至于傅作义将军就更不用多说了，1949年1月22日他毅然起义，而就在前一天蒋介石刚刚下野。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但如果我们无法认清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本来面目，也许我们就不会明白下面这段话的真正意义。 1949年1月1日深夜，蒋介石对全国发表的元旦文告仍声声在耳，上海外滩再次实行戒严。海关缉私艇海星号又悄悄地停靠在了码头上，码头对岸扛着扁担的苦力正在从国库的大门中向船走来。当天晚上，国库黄金又被强行转走了60万两。而与上一次有所不同的是，这回有两艘缉私艇参与了运金，一艘还是去台湾，而另一艘的目标呢，指向了上海南方800公里以外一个安静的岛屿，在那里蒋介石另有安排。而无数因为黄金而已经倾家荡产甚至付出过生命代价的劳苦民众对此却毫不知情。1949国民党政权即将崩盘，蒋介石还能如何应付？ 你们看怎么办？这语气中带有点幽怨，带有点愤懑，带有点无奈。 偷偷摸摸再运黄金，国民党政府内部怎样暗算重重？ 蒋介石当年的状态，用一句歇后语来说，就是鸭子有水，暗中使劲。 百万两黄金频频过手，到底是谁能够得到蒋介石如此的信任？ 当宋美龄跟蒋介石聊起这事儿的时候，蒋介石的回应是才堪大用。 这个神秘的身边人到底如何让黄金暗度陈仓？ 随着这款合法文件的出台，1949年1月20天之内100万两黄金又被搬走。 档案为您揭秘蒋家王朝败退台湾秘本之一纸草约一国三府。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1001夜。 读史有学问开通微信公众平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读史有学问全拼603，您可以在微信通讯录里搜索添加哦。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看到历史故事、国学文化、名人轶事，您也可以随时分享您的收听体会，跟我们互动交流。当然，您也有可能获得我们不定期送出的各种小礼品。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读史有学问的全拼603，读史有学问的全拼603，快来搜索添加吧。 北京东来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